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吓。咁啊，我做咗广东广西都廿年啦，今年先至第一次喺大厨嗰度做节目啊。 居然啊， 系咩？ 系啊，好少可啊。 我叻过你，我上年都系倒数时候做， 系啊。 咁今年系第二年， 哇！你依家系老前辈咯，你吓。 你咁样陷阱我， 大家认唔认得啲声咧？唉，呢啲抢麦啊！咁啊，今晚嘅嘉宾咧，两位年轻人咧，相对于我嚟讲就系咁啊，米哈海林同埋马英智嘅。 大家好， 大家好。 咁今日我哋讲咧就唔讲咩啦，讲翻呢个世界各地嘅新年习俗唔同。咁啊，讲我讲个开场白先啦。 好啊， 即系我觉得过年咧，即系呢样嘢都好得意嘅。咁啊，如果你而家即系而家全球化啦嘛，一般嚟讲我哋就系1月1号咧就系新年。咁呢个咧就系当然系欧洲开始啦。咁而家即系普及化啦。咁啊，又即系好多 kitty crack 嗰啲嘢。咁但系其实世界各个国家咧，即系传统啊，佢哋。邊一日係叫做新年咧，都唔同嘅嚇。譬如即係中國咁先算啦，就係所謂我哋用所謂陰陽曆嘅，即係陽曆咧就係即係跟太陽嘅，即係凡係地球環繞太陽一周就叫一年啦。咁啊陰曆咧就唔係嘅，就計月光嘅。咁啊，所以咧有時有12个月，有時有闰月變咗13个月，咁啊變咗新年咧。如果你話講舊曆年咧，就年年都唔同嘅。即係因為月光嘅問題啊，即係嗰個所以咧即係都係大約都係1、2月咁嘅時間，有時早啲，有時遲啲。今年就好似早一啲啦咁好啦，咁我哋講到咧，即係外國都有啲咁嘅情況㗎，係咪啊，海林？ 有，同埋即係其實我懷疑咧，喺度諗緊，頭先喺度咁講啊，諗緊如果我哋講究啲咧，去揾下咧，係咪其實因為全世界其實過新年嘅日子年年都唔同嘅， 係啊， 所以講究啲咧，可能其實我哋日日都過緊大除夕，日日都可以慶祝， 即係某一個國家嘅新年， 又未必有365個嘅， 冇咁多啊， 冇咁多， 190几个國家啫嘛，而家 仲要計文化，即係如果用呢個 Samuel Huntington 係咪個文化版圖冇咁多嘅。6、7个到啫， 唔系我哋头先 唔系嘅，有啲即系民族，即系有啲少数民族啊， 部落啊， 系啊，部落 咁又系，咁又系， 即系连国家都唔系啊， 系咁啊。 咁问题就系佢哋有冇年呢个概念，真系都未知。 不過年呢個概念咧，我覺得即係無論係一個文化裏邊，你例如我哋話即係我哋有兩個新年， 係啊， 西曆同農曆咁先算啦。以華人嚟講，咁其他文明都會有嘅。 係 咁，不過即係嗰個重要性係嗰個循環。 是 即係過年嘅重要性就係剛才講話有冇個年嘅概念，就係睇個文化本身有冇循環時間嘅概念。 係 因為循環時間咧，就令到你好似有啲嘢可以 refresh 啦。即系就算过往嗰年过得几惨， 即系过去 苦，但系都系新年嚟紧。 我哋中学都读过嗰课书噶嘛，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啊嘛，明天种种，譬如今日生啊嘛。好似系咪胡适讲噶？我都记得。 我觉得中国人咧，即系我听讲以前过年好似系11月，即系冬至嗰阵嗰排个叫。 呢个系阴历嘅计数，同埋即系所谓我哋计术数咧，就系立春先系一年开始嘅。即係譬如話你嘅生肖咧，就唔係計正月初一嘅，係計你即係嗰一年，叫嗰一年嘅開始就立春。 所以有啲術數師係早啲入，所以早啲入。 今年咪早啲咯，係咯。但係即係你過咗你過咗西曆嘅1月1号咧，即係你仍然屬於譬如舊年今年係咩年啊？唔記得，即係譬如虎年咁先啫。你仲係屬於虎年嘅，因為佢係計嗰個咩咧？你由呢個名字你已經知啊，即係立春基本上就係農曆，即係有呢一個咁重視呢個年啊，或者咩咧，基本上就係因為有咗農業社會開始。我就好懷疑嗰啲遊牧民族有咩所謂過年， 因為計節氣你先咁重要嗰個 係啦。 但係我覺得中國人即係而家過年嗰個日子咧，其實我懷疑就係因為其實今日其實好有氣氛嘅，因為今日比較凍啲。 因為今日要做節目，我就覺得好有氣氛咯。 因為即係中國人呢一段時期，如果你真係農業社會咧，你呢段時期係冇嘢做嘅。 係咯， 凍瘦啊嘛， 好凍。咁你好凍咧，其實你個日子好難捱嘅。 咁所以揾啲嘢嚟做啊嘛。 唔係中國人就化危為機啦，就儲一堆食物。跟住就將呢個時間變咗係一年最歡樂嗰陣，大家就坐喺屋企慢慢食，慢慢過日子。 你嗰個係假設緊我哋過緊好日子嘅時候，冬天 衰日子唔緊要，趕走。 唔係依個就係年，即係我覺得係年嘅概念，即係點解要趕年啊？你睇中國，即係佢跟全世界 咁。你春運都係啦，即係你如果出咗去出邊工作，係啦，即係我都要有個日子，全世界翻去一家團聚噶嘛。 啊，呢個係 美國人咪感恩節咯，即係 Thanksgiving 一定要翻去噶嘛。 所以我覺得依一個日子，即係 即中國人依一個智慧咧，即其實 你可以話啦， 農業社會智慧 好差嘅日子，但係其實本來應該係一個幾又凍啦，又冇乜太陽啦，跟住你又冇乜嘢做啦，因為落唔到田啦，咁你就中國人就將成年你見好多農村入邊都係儲一啲野菜啊，儲一啲各種各樣嘅嘢，將佢喺依一段時間就好豪華咁樣攞曬出嚟食噶嘛，咁全世界你見嘅習俗有少少都似係咁樣。 你呢種講法咧有個問題，叫做北半球三民主義， 冇錯。 系嘛？ 澳洲人你问过未啊？ 澳洲人， 澳洲嘅员工问过未？ 过年啊，拎个几机嚟去呢个沙滩游下水，即系证明呢个文明咧，基本上都喺北半球发生嘅。所以我哋成日讲过年啊，头先阿海林讲到啊，天气冻啊，咁诸如此类。咁南半球嗰啲唔冻。 咁我张地图都系以北半球作为 但嗰个系北半球嘅日。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個西洋嘅年係北半球嘅年嚟噶嘛，係北半球嘅人發明嘅年嚟嘅。其實即 我只係懷疑一樣嘢，即係如果咁樣南半球，譬如澳洲啊、塔斯曼尼亞或者嗰啲原住民，佢哋過年學你話齋，即係要冬天啊嘛，即係農閒啊嘛，咁我哋大食一輪啊嘛，有冇嘢可以做啊嘛，咁我係咪要三月？即係你明白？即係調翻轉 啊！ 調翻轉要到。 中國人嗰個過年嘅概念就係、是、 六七月嗰陣時嚟過年咧，因為嗰陣時佢哋先凍啊嘛。 即係有危就變咗，即係有危就有機啦。你將你自己本來可能最冇嘢做嗰啲日子， 啊，我冇去查過，我唔知道。即係譬如南美洲嗰啲咧， 我覺得海林講咗一個重點嘅新年咧。其實如果用翻即係我哋本行啲啊社會學啲嘅概念，其實。即係糾結住兩種社會結構，一個就係家庭，一個就係宗教。 係啱啊！ 新年如果我哋要講所有嘅習俗咧，其實去翻個底韻咧，都係牽涉呢兩個意識形態嘅。即係話為咗家庭去服務，即係去家庭嘅價值點樣去呈現咧，就通過唔同嘅習俗。 係 或者宗教上有咩嘅信仰去要實現咧，佢又通過唔同習俗。其實新年好多時候嘅習俗，如果你要去trace 翻嗰個源頭，其實不外乎係家庭同宗教。 係、就你可以話西方係宗教緊要啲啦，因為其實嗰個力，因為過年又好咩都好啦，咩節日都好啦，最主要係個力法啊。咁而喺西方歐洲咧嚟講啦，我哋講西方即係主要講歐洲啦。咁呢個咧就係教會嘅事嚟嘅。中國就唔係皇帝嘅事嚟嘅，所謂皇力啊嘛。係啊，中國咧去到清朝都係噶，日曆咧原來係專賣嘅。即係由皇家、由皇帝印出嚟，咁然之後咧就民間唔准嘅，唔准自己私下印日曆嘅，捉到係斬嘅。 哦，係咩？要斬？ 係啊，斬噶。咁然之後全世界咧都要向皇帝、皇家咧係買皇甫印嗰本日曆。 嗰本乜乜堂咁樣嗰啲， 冇嘅冇嘅，呢啲係現代嘅嘢嚟嘅， 即係寫真啊嗰啲都係唔得嘅。 去到清朝都唔可能嘅。咁我記得有一年我都講過噶啦。就係話咧，呢種皇家日曆咧，仲要普及到佢嘅凡俗嘅，即係話日本要跟中國嘅曆法嘅，越南要跟，韓國又要跟，咁於是咧就每年佢哋咧即係凡俗幾時入京進貢， 你進貢嘅時間準確啊嘛， 乜就係過年嘅時候，佢哋嚟到進貢，咁然之後咧中國又俾翻啲禮物㗎啦，你跟住咧最主要咧就攞日曆。攞明年嘅曆法，睇嗰个曆法咧，几时种田啊，几时诸如此类。 其实系耕表嚟嘅嗰个。 吓，冇错。咁仲要咩咧？仲要咧就视乎亲疏咧，俾嘅本数唔同。 哦，系咩？ 系啊，即系譬如话越南 啲啊，厚啲。 系啦， 你冇遇过啲保险公司嘅朋友咩？ 你衰，即系你渣啲咧，嚟到中国好啦，我俾几廿本你。唔使你自己複印嘛，你如果唔係你翻到去越南，你可能又要再印過喎，係咪先？咁我俾幾廿本你夠啦，咁即係每個省一本，咁你已經拎住嗰本咧就係好緊要嘅。咁以前啲農民唔識字咧，即係要做一啲咩大型嘅，即係婚嫁啊、喪事啊，或者落種田啊諸如此類咧，就要去嗰個村嗰度咧，即係看收下，即係睇下個日曆邊個日先好啦。好啦，不過講完呢啲唔好啊，講下我哋翻翻嚟我哋嘅題目啊，就是、世界各地新年習俗，由邊個國家講起先？ 哦，唔係，我哋有你哋分幾大類嘅， 好啊， 全世界， 好， 全世界嘅過年嘅習俗都係分呢幾樣，第一樣嘢就食， 係 食真係好重要咧，即係你食係你一個農曆新年咧，去到十即係十六度啦，即係、你就差唔多條街咧開始就嗰啲。油的香就開始出現即是我真的覺得呢即一去到舊區即我即近排在上環走、你發覺那種味道 即如果你一個人行就好孤單啦、即係你最好就即係有心上人一齊行咁樣去辦下年貨咁就好似好浪漫咁。但係你個氣氛、你個食物嗰個感覺咧，係令到你進入咗嗰個過年嘅狀態。 但係食咧，其實咧，佢通常有兩種原因，一係就嗰樣嘢好食， 係 一係嗰樣嘢意頭好。 系， 咁全世界咧， 而通常呢两嘢系唔能够兼容 嘅，未兼容， 唔系嘅，都唔系， 系咩？ 都唔系嘅，我怀疑意头系后期嘅，即系话你要食嗰样嘢，于是你咪俾个咩佢咯？譬如你中国人中意食猪嘅， 系， 咁猪咪俾多啲好嘅意头嘅， 猪手咁啊嘛，横财就手咁， 系诸如此类咯，即系你加啲意头，嗰啲系容易噶嘛，你随时改都得噶嘛。 我唔係好知道，譬如泰國，我見佢哋話泰國人好似中意食一道叫做菠蘿蜜煮豬煮排骨， 係 就同泰文嘅依、這個即係話幫助同支持嘅發音好似， 係 咁所以就會有即係好似遇貴人咁樣解， 係 即係呢啲咁樣即係就同個名字有關係。 即係你意思泰國嘅即係潑水節啦，係嘛？ 係啦，潑水節 過年又或者係 泰國嘅過年就係潑水節，係咁喺德國咧。佢就會食啲甜嘅嘢， 係 食啲佢叫 cuffin 啊，即係一啲其實嗰啲即係嗰啲donut 咁樣樣，即係甜甜圈咁樣，同埋就會食一啲用嗰啲叫咩啊 marzipan 即係杏仁糖做嘅豬仔。 係， 但係點解德國啲甜品唔渣嘅？系、哦，你嗱，如果佢哋咁中意食甜嘢，照計你即係整年年都整啊，家家都整啊，照計佢應該係好正噶嘛。但你而家你講朱古力，你冇人冇任何甜品啊，蛋糕，咁你係講奧地利啦 ，Schokolade 啦，係咪先？咁係啦係啦，咁你講意大利啊西班牙都冇講啦，係嘛？比利時朱古力又話最巴閉，即係總之係甜嘅嘢。我真係諗唔到邊一樣德國嘅甜品係好出色 喎！烹調咧，我印象中都係比較直接同 比較實用，係咁講話比較實用。 我哋個包裝用得好好，比較實用啦，工具性比較強啦。 即係佢冇即係廚藝， 其實為咗飽肚， 佢冇廚藝呢個概念。 即係佢覺得，譬如佢哋有嘅腌菜咧，佢哋嘅 sauerkraut 咧， 係啊 係啊， 係佢哋覺得有好多種嘅 sauerkraut， 佢已經覺得係有好多噶啦。 但係對我哋嚟講，就係腌菜就係 sauerkraut。 呢個唔奇，即係大高樂都講啦。法國有256種芝士，你有冇試過啊？ 我有。 你有冇數過256種？ 唔係，係多過係啊。 你知道56種，你已經好叻啦。佢話仲要大高樂幾廿年前講喎，佢一個256個芝士嘅國家，點可以團結咧？ 你喺法國，你喺法國以前啦，而家少啲啊。以前你每條街咧，你嗰條街如果即係有即係應該你嗰條街係應該有一間芝士鋪嘅。 每條街。 如果冇嘅話咧，人哋就會覺得你住嗰個地方比較隔絕嘅。即係有兩樣嘢 係指標嚟嘅。 係喺法國有兩樣嘢咧，你住得遠嘅話，大家會同情你嘅。一個係藥房。你唔好問我點解，法國人係有少少呢種心理障礙，係一定要住喺藥房附近。你去到法國，如果你見唔到條街附近有一個發光嘅綠色嘅十字架嘅話咧，咁你。即係你係 旺季有限， 你要問係啦，你要問下你自己，即係 71 有冇咧？我唔知道，但係咧一個 係 啦，閃靈靈咁樣會閃喎，仲要閃喎，即係真係。 以前我個法國朋友又唔係咁講嘅喎， 係咩？ 佢話咧差唔多每佢又冇講每條街，佢話大約總之每一個小區啊，即係兩三條街咧，一定有一間 coiffure。就是女人的美容院，女人不做美容就不是法國女人。 是我的我 會不會是世界 另外有三樣東西，藥房他又沒有說，我又不是很說，一樣叫麵包店，因為那時候還是小店的時代，即是說每一間麵包店都自己焗麵包，所以也有很特別即係有特色嘅，就唔知而家嗰啲即係連鎖式嘅麵包集團咧有冇打垮嗰啲啦？ 冇。 咁所以咧，另外一樣咧就係美容院啦。呢樣就連鎖店都 暫時連鎖咖啡同埋麵包店咧都係未打垮法國嘅。 麵包鋪係一定要 巴黎啦， 嗰啲唔算特別啊，即係嗰啲唔係叫特色，嗰啲叫必須。即係 麵包鋪係應該有嘅，因為麵包你食芝士係一定要有麵包噶嘛。 食乜都要有麵包。 所以你一住落，你第一樣嘢你一住落。 啊、你一入伙你就要落街去買你呢個咁樣嘅 baguette 係咪？你同埋你 佢仲要每天係四做嘅，即係比中國仲多啲。以前我哋細個咧就係朝頭早起身食早餐嗰陣時候，即係麵包鋪嘅焗一輪麵包嘅。咁然之後大約到咗中午到咧，佢又會焗一輪。 第二輪 咁就係比3:30就係飲下午茶嘅，即係啲蛋撻啊諸如此類嗰啲。咁然之後就跟住就夜晚啦。 你買麵包咧，同埋你買得刁轉咧，你唔買 baguette。你買半條 baguette，le demi， 因為新鮮。 咁咧，黐線啲人就要甚至過幾條街都要，哎呀，嗰間麵包好正啊，就走嗰度買。 咁你 藥房又唔係好覺？ 唔係藥房一定有嘅。 係。 咁 你數完未啊？你仲數緊好似。 你同佢講話即係同朋友講話，你話我嗰度啊，連間即係似樣嘅芝士鋪都冇啊，連間 format fair， 跟住人哋就話，哇，真係好慘啊！係啊。係 啊。 剛才咧，阿海林講咧。過年嘅時候啲食物咧，即係意頭同好食兩樣啦。但係越南咧又得意嘅喎，越南過年咧四樣嘢咧唔係幾好意頭。係 咩？佢食咩？ 苦瓜湯。 誒？點解啊？ 但係佢唔係叫苦瓜㗎係嘛？ 即係我唔識讀喎，講越南 名唔同 㗎。但係點解？ 但係佢都係攞個苦字嘅，即係話係即係過年嘅時候要即係食咗啲苦，即係過咗啲苦咯，即係過咗啲苦。咁所以呢一個都有啲咁樣講法嘅，即係例如我哋著新鞋去踩咗啲舊嘅。即係煤氣啊咁，即係我都係去舊咁樣。 而家唔使啦，我哋細個就話啫。 唔係佢但係佢又亦都有啲國家係唔食一啲嘢嘅。 係。 譬如頭先我哋講翻德國咧，你話佢烹飪好唔好啊？第二樣嘢啦。 唔係我真係冇聽過啊！即係你話德國人中意食甜品。 我哋嗰個係疑問句嚟嘅，我哋冇批判嘅。 德國嘅其實 但係真係唔覺得。唔 係德國嘅蛋糕咧係好實淨嘅，佢啲 pound cake 咧係好實淨，即係美國出名嘅 pound cake 其實就係德國嗰度嚟噶嘛，即係德國有各式各樣嘅蛋糕嘅。 我哋一講嘢食咧就停唔到，同過年一啲關係都冇，繼續講過，繼續講嘢食。 唔係， 停一停先，夠鐘啊！ 係啦，夠鐘要聽歌啊，大佬。好啦，呢只就真係好應景嘅歌，劉德華《恭喜發財》啊！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心把爱去广开，明天呢我们更厉害。祝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報告表示，部分職員希望對他們在工作時候目睹的情況提出關注，但是感到未能夠這樣做。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732點，升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453點，升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7，日元115.41，瑞士法郎0.931，加元1.277，人民幣6.378，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6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3.66美元，賣出1,795.2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和明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74%，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以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两大国际体坛盛事， 除了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港台电视32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 我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沈大元。 我是方建 怡。在过去一年疫情之间，大家都应该有得又有失，希望大家能够在得失之间有印有余，还有来年心想事成。 我就当然祝大家健康快乐，仪态万千，虎虎生威。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 开。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色无限， 天气转冷，相信不少想飞的朋友更加挂住去浸温泉。在日本，去公共澡堂都是一个暖粒粒的选择。日本的公共澡堂叫做前汤，最早出现在800多年前的平安时代，到了16世纪的江户时代渐趋盛行。由于屋企没有冲凉的设施，不论男女老幼要冲凉就要光顾前汤，因此也都演变成为街坊街里每日聚头的场所。即使是二次大战之后的日本，仍然需要前汤。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的时候，当地只有30%的家庭有洗浴的设备，全国的前汤数量在1968年达到最高峰的18,000个，而到了现在只是剩下3,000多个，因为很多人已经可以在家里冲凉甚至浸浴，前汤似乎越来越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不过每个社会总是有人特别珍惜传统的，例如东京文京区一班年轻建筑师近年就为了区内的前汤举办活动和做抵御地震的测量。有些前汤真的要结束了，就拆低他们的设备，例如水龙头、挂帘、鞋柜，装嵌成一架小型的展览车到处摆放，这样就算小朋友见到都可以了解多一点。不少前汤由年轻一辈继承之后力求革新，找室内设计师大翻身，找画师为传统的富士山壁画换上时尚的风格。有人在前汤举办音乐会甚至跳蚤市场，有人在互联网卖广告，个别前汤的顾客群由以往80%是长者变为60%是20-30岁的年轻人，似乎相当成功。只可惜 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社交限制，前汤的生意整体上少了三分之一，业界又面临致命一击，因为前汤要煲滚热水等顾客上门，每个月大概要450,000日元，燃料费比去年贵了五成有多。疫情难挨，但是始终都会过去，已经完成历史责任的古老行业又何去何从呢？其实都要取决于这个社会本身的价值观。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大埔千寻记》。 在大埔吐露港北岸的八仙岭，除了有8个山峰，下面还有很多条村落。今集请来村民陈汉明先生分享在八仙岭下的生活。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经典广播剧《龙凤呈祥喜迎春》， 官兄如此之用，怪不得忠孝王狂言话兄乃女扮男装啊！ 阮兆辉， 金圣上抗神同寝，瘟神皆少年，爱人必宜嘅。 蔡明辉、李涵主演。2月1日大年初一开始，一齐重温《龙凤呈祥喜迎春》。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00。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不过你头先都漏了，忘记提提大家。咁啊，天文台发出寒冷天气警告啊！咁啊，如果你屋企嘅咧，就俾心机听下香港电台啦，系嘛？一阵间又有咩香港电台电视部都好似有嘅，有个 telecast 因为第一头一炷香啊嘛， 哦， 即系网上可能转播嘅。咁啊，睇下得唔得啦吓？咁啊，今晚咧我哋讲世界各地新年嘅习俗。咁啊， 头先讲食系啦， 咁啊，介绍埋你两个先啦。 惊你唔知系边位啊？ 你唔好话，我真系讲咗好多年，有啲都分唔到嘅， 系啊， 都认唔到，即系啲声喊烂，搞到乱晒龙嘅。 大家好，我系米克。 我系海林。 系，我系马恩慈。咁啊，跟住好啦，入正题啦。 头先我哋讲食，咁其实咧食咧有啲国家咧就话。唔食一啲嘢嘅，要避食一啲， 唔俾食一啲嘢， 系啦。咁德國同匈牙利咧就唔食飛禽同埋魚嘅， 即係過年唔准食呢兩樣。 因為佢覺得咧， 咩解救咧？ 食咗你個運氣會走咗， 即係冇解救啦， 冇解救， 因為會飛，係 啦，佢會飛走或者遊走，係啦，咁所以就會避食呢啲嘢， 係 即係好似日本咧就會食喬木面啦，即係要斬斷咗你即係嗰年嘅衰運啊咁樣。咁但係其實辟邪都有好多種方法嘅，咁全世界即係譬如話喺波蘭。就會每人揸住一支木棒喺屋企度，即係咁樣揮舞嘅。咁就話咁樣咧就可以趕走啲魔鬼嘅。咁但係南非咧就會即係我唔知係咪事實，即係近年嚟有啲人咧做一啲好瘋狂嘅事，就會喺除夕夜咧將個家私咧由屋企窗口掟出去。 跟住年初一就落街裝翻上去。 唔係，呢個係嗰啲咧家私嗰啲店咧啲廣告嘅方案，即係等同 除舊啊嘛。 唔係等同葡萄牙都係，葡萄牙有一個習俗係講要食十二粒葡萄。 嗯， 啊西班牙。西班牙要食十二粒葡萄， 西班牙同埋依個西班牙同埋依個阿根廷都 係。係啦，咁咧就係話即係響鐘，係 啦， 倒數嘅時候，係啦，咁啊逐粒食逐粒食。但係原來追究翻咧個原始咧，係因為曾經有一年咧，葡萄豐收得太犀利，所以咧大家 為咗鼓勵人，係 啦，就因為廣告咁樣嘅方案， 咁 啊大家啊食多啲葡萄啦，又有吉祥啊咁樣大家食咗，咁又慢慢變成習俗。 好彩嗰年唔係苦瓜豐收啊，唔係個過年要。要食苦瓜， 越嚟越講究噶。第一樣嘢，因為佢係 match 住嗰個教堂個鐘聲咧。 你講咧，食葡萄 係食葡萄，係每敲一下咧， 五分鐘食一粒， 唔係一分，即係一秒食一粒咁樣嘅。 點食啊？ 係啊，每秒係啊，所以 搞到成口十二粒葡萄。 係啦，所以你要買細粒啲嘅葡萄籽。 哦， 咁同埋佢 釀酒嗰啲係咪要？ 係啊，佢同埋佢講就即後尾就越講越 青，嗰啲青葡萄嗰啲好細。 啊，系佢要冇核嘅，因为 系啊， 都系 佢同埋佢开，佢就讲嗰十二下钟声就代表一年嘅十二个月啦，亦都有话代表唔同嘅象征意义，就是、安宁啊、和谐啊、欢乐啊、发财啊、和睦啊、避难啊、生意兴隆啊、工作顺利啊，即系佢每十二个月。 我以为你讲耶稣同十二个门徒 添，咁争一粒喎、 啊。所以你要食，你要 所以食十二咯，冇食十三咯。 哦，系 系啦，所以你要同埋你要食細粒啲咯，你要即刻真係食到啦，因為如果唔係你，譬如話你食到第五粒。你知道日本嗰啲好大粒嗰啲青荔枝， 香人 兩粒咁樣，你已經吞唔到第三粒喎。 手指夾唔大。 你個新年嘅預算比較大咯，如果你一家有四口嘅話，十二粒香印葡萄 嘅。即係十二粒香印葡萄，一來預算嘅問題啦，二來係即係嗰個你食唔到，佢就會話：哎呀，你食唔到咁樣，就反而係唔好財。 衰運係嘛？ 係啦，咁所以你要你要有戰略計劃嘅，點樣食？係。咁我哋中國人就好詐忌去訂爛碟噶嘛，即係如果新年嗰陣係啊， 我哋細細個阿爸阿媽都教咗噶啦， 係啊， 就落地開花富貴榮華啊嘛， 係， 即係你可以補救嘅，即係任何嘅錯事咧，即係唯一一樣嘢， 只要意頭好就得噶啦， 係啦，唯一一樣嘢咧，我覺得唔好嘅中國人就係過年咧準啲細路仔賭錢。 準 嘅，係啊！我幾歲大已經係即係，同埋咧即係有啲長輩咧就係開賭嘅，佢自己做莊，即係魚蝦蟹啊咩叽哩呱啦。其實佢係用另一個方法就俾錢啲後生仔，因為以前係唔興俾零用錢噶嘛，因為你即係比較窮啊，屋企唔可能個個月俾零用錢啲細路仔嘅。咁於是咧細路仔就係一年就攞利靠利是同埋。所謂賭錢啦，咁啲大人通常都係輸俾啲後生仔。 我就唔係話大人做莊贏翻嘅利 是。唔係絕對唔係 嘅，做莊會輸嘅咩？我成日都唔明嘅問題。 嚇會㗎，特登輸咯，會特登輸㗎嘛。係咁，另外就係好似阿海林話齋啦，唔好打爛嘢啦。但係唔緊要嘅，即係中國人好多計嘅。咁你打爛嘢，你咪講幾句吉利嘅説話救翻佢咯，即 係 將壞事變成好事咯。 我記憶裏邊新年俾人鬧都係嗌你發財啊，你一個發財仔咧。但系都系闹紧噶， 唔系仲未讲另外一样 嘢。但系丹麦人 仲未我讲埋中国嗰先，就系话以前咧，后嚟我屋企都有，但系唔多。就系话咧，过年一定要大大细细都要敬酒嘅。 系冇错， 即系几岁大咧？ 敬酒啊， 唔系敬酒。 哦，即系你话过年唔好就一来赌钱，二来教佢饮酒系咪？ 唔系，同埋学识咗养嘅习惯。嗰啲酒其实系酒性好低嘅，即 系 好甜嘅，即系因为要俾细路仔饮啊嘛。 哦，米酒啊，系啊， 唔系嗰啲叫桃酥酒，就系用一种即系黄安石啲诗都有嘅，即系用桃酥嚟整酒啊，或者啲药酒半药酒式嘅。咁然之后逐级啦，即系几岁大嗰啲咧就咩咯？咁然之后就是但啦。你唔飲嘅， 咪啲啦， 唔係就阿媽揾隻手遮住，嗱飲咗佢啦，細路攰咁啊自己飲，嚇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去到六七歲咧，你已經可以飲啦，咁就過年就準細路仔飲酒嘅， 所以即係過咗一個年嘅小朋友就養成咗賭錢同埋飲酒嘅習慣。 唔係中國人係唔使學就識賭錢，好叻嘅，同埋中國人中意用酒嚟即係酒，即係未有人寫啊，好似即係酒喺中國文化裏邊嗰個意義咧。其實因為就係好細個，其實你法國人都係嘅，即係佢哋好細個，我啲朋友 移民咗去法國，佢啲仔喺個當地大幾歲大就飲酒。 咁嗰啲日常咧已經係 唔係因為 係啊，即係飲歪咗。 個講法就係咁樣嘅，個講法就係話，如果你將呢樣嘢少少咁樣帶入個人嘅生活，就唔會咁唔會令佢覺得呢件事咁特別。反而譬如美國咧，係過咗21歲先可以飲酒咧，你就會見到啲人係即係佢係 即係個反彈會更 加即係反叛性，即係佢覺得好好飲啊，梗係哇有十幾年唔俾我飲喎， 總之。呢一樣嘢係我長大咗獨立嘅一個代表啦。 唔 係 佢係送飯嘅，通常即係譬如意大利啊都係啦，或者葡萄牙、西班牙都係啦，開支酒咁。 法國、意大利嘅話，譬如你有開胃酒，你餐前你要飲嘅，跟住你開胃酒，跟住你就紅酒。 我哋計上一節咧講嘢食，講到唔知去邊之後咧，而家講酒咧又唔知講咗去邊啦。 我其實想講丹麥嘅。 係，請講。 丹麥咧，其實咧過年咧就係要打爛嘢。 啊、 你是要砸碟的，你要砸碟，仲要砸得是你的门口的碎片堆越大呢，你代表你即越多人来你家越受欢迎，你越旺场，你那年应该很旺。 是不是还是这样的，现在即是当环保盛行的一个时代。 你看戏就欺骗人即是婚礼一定要订碟的嘛。 是啊，即其实过年即全世界有些东西一是 要 订下东西，一是推下摩。 如果我有一只很喜欢的碗，因為新年而 冇呢個， 你 就 要收埋啦！你一定要收埋佢，係咪？一係咧，仲有啲國家咧，就係燒下嘢。 嚇，燒咩咧？ 譬如話，好似喺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咧，就會做一個稻草人，將佢燒咗佢，即係好似一個將即係 好似我哋大士王咁。 係啦， 燒咗佢。 唔好意思，我又懷舊啊。即以前中國人咧，即係廣東人咧，至少香港人咧。又有一樣嘢流行，我唔知而家後生，我就好覺得可能唔流行啊。 係咩？ 就係俾細路仔一個有字嘅碟啊，同埋筷子。冇。即係以前咧，即係譬如幾歲大啊，識字嘅時候咧，你係會父母會丟一對筷子俾你。係 啊 係 啊。 嗰個筷子係寫咗你個名嘅。係 啊。 海林咁樣，即係如果佢係有錢啲，咪象牙筷子咯。係 係。 冇錢嘅都會係嘅。 我有一對。 有一對，你有一對啊。咁另外就係碗筷。亦都係會即係特別係寫咗你個名，某個程度係代表你未成年，但係已經係屋企嘅一份子啦。即係你有專屬嘅，每一次食飯你六七歲都好啦，你自己攞你。 正如我哋開戲嘅時候有個杯一樣。 係啦，即係你有套食具係你自己嘅。咁即係呢樣嘢係即係你係第一次你感覺到你自己嘅身份啊。咁我就又而家嘅感覺咧就而家啲可能唔興呢樣嘢啦，可能又分分鐘唔知揾去邊度揾人幫你挑喺個筷子嗰度挑你個名落去。 係啊，而家啲碗筷又換得快。筷子又換得快， 係咩？ 係啊，因為用木好多用木嘅， 一次性 就好快，唔係即係就算竹嗰啲都係可能用半年， 以前都 係 噶， 一年半載就要換。象牙嗰啲可以用好耐嘛？ 哦，而家冇象牙啦。 我屋企係唔用筷子嘅，所以 用手食嘅咩？你哋 唔係我哋屋企用刀叉， 咁就冇挑你個名嘅刀叉。 唔係因為屋企 唔係以前係好興嘅，同埋即係我一入學又係啊，嗰陣時係用墨水筆噶嘛。咁即係父母咧就其實好慘嘅，好貴嘅嗰陣時墨水筆都會買一支。挑咗你個名咧，以前買墨水筆係有噶嘛，有呢個服務啊嘛，而家都好似有嘅，不過嗰啲係好貴嘅墨水筆咯，即係有你個名喺度，於是你就感覺到有一啲嘢係屬於你嘅。 你嘅個人身份又建立， 係啊！ 爸爸媽媽係唔係好識得用筷子，跟住喺我哋面前炸低用咗一排之後， 咁你刀叉都係噶， 跟住就同我哋講話，其實你知唔知啊？我哋係唔用筷子嘅，跟住就我係用過。 同埋你永遠都知道點啦。你一個好處係咩咧？你會知道你父母或者祖父母嘅名。因為佢哋嘅筷子啊，佢哋嘅餐具咧，都有嘅名喺度嘅，就唔會寫住阿二嫂啊或者二叔嗰啲嘅，一定係有父母嘅名喺度。 所以我細個嘅時候好大嘅記憶嘅就係一開飯，我第一個任務 就 係筷子，係 就揾啦。 系啦，因为你要揾翻 专属 嗰对，系啦，然后俾翻， 然之后摆翻喺适当嘅位嗰度。 阿爸、阿妈、我自己， 米虾有翻啲中国传统啊，唔系啊， 系 啊，海南啊， 系 俾嗰啲 外国人嚟， 系啊，系啊， 即系冇分嘅，你嗰啲刀叉乱用嘅， 咁刀叉系冇人， 冇专属嘅， 冇人理呢啲。 好啊，继续讲啊。 系啊，咁其实另外一种即系一系就劈邪啦， 系 咪？即系日本啊，耍斗啊，或者伊朗咧同中國有啲少數民族都係，就是、你都係燒火嘅，但係咧你係要跨個火盆，去劈邪，係啊。 伊朗有拜火教噶嘛？ 係啦。 係啦，咁另外一個通常大家要做嘅就係求一啲嘢啦，係咪？ 求福。 求財啦，一係就求愛啦，全世界都有。 不外乎嗰幾樣嘢啦。 唔準㗎，鬼佬邊度準啊？天主教冇求財嘅，你有冇聽過任何嘅經文裏邊求財啊？唔準你求財啊！ 咁喺希臘就有嘅喎，喺希臘咧， 因為希臘唔信天主教，唔係信耶穌教。 佢哋就佢哋就嗰有個島咧，叫做克里特島咧，佢哋就會拜年嗰陣咧，會帶一塊好大嘅石頭送俾親友，就話：誒、哎，祝你今年屋企有好似依個石頭咁大嘅黃金。 係咪好似我哋嗰啲月餅咁嘅？即係你送俾我，我送俾人咁。你攞個石頭過嚟， 大到幾大先？人頭咁大先咩？ 唔係，咁你都要搬得喐嘅，係咪？即 人頭咁大都 OK 嘅。 喺土耳其啊，亞美尼亞咧，佢哋就會碌依個番石榴啊，因為土耳其亞美尼亞嗰度啲番石榴大粒啊嘛，其實都係諗住即係財源滾滾來咁啊嘛， 都係嗰啲啦，盛產乜嘢？ 佢係咪即係當而家草地滾球嗰種玩法啊？即係撞開人哋個番石榴，誒你啲財行開啲嚟曬我度。 法國人其實佢哋都有喎，佢哋話即係當話佢哋有話喺門口即係農。即係大除夕嗰陣喺屋企門口埋一啲錢啊，埋一罐錢咁樣，跟住新年第一即係第一朝頭早起身第一件事就掘翻起依嚿 錢， 係啦， 即係夜晚就埋咗佢， 係啦， 即係咁啊點咧會多咗嘅？ 覺得自己今年咪即係話係一起身一新年第一件事就掘到一吉一， 咁起碼證明嗰個地區嘅治安比較好，大家都知道咁嘅習慣， 都 仲喺度， 冇所謂。 咁我就會去清曬佢啦。一到深夜嘅時候， 啊、 但我想問呢、這個海林，即係聽落咧，點解過新年咧都咁嘈嘅咧？ 點 解過年嘅習俗咧嗱打爛曬啲嘢啦？ 係 即係華人嘅過年嘈就亦都 燒 炮仗 啦，燒炮仗一定要燒炮仗 噶。即係過年就真係好嘈嘅，係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就算通行世界各地嘅習俗咧，都係一個 有靜默嘅過年啊！咁你過節都係咁嘅喎，所有節令，譬如你普通嘅嘉年華會啊，諸如此類。 我哋係咪應該由啲咩演化心理學咁去諗一諗呢樣嘢咧？ 唔係，我嘅即係我嘅一個測想就係，因為佢真係同家庭同埋宗教扯上關係。係。而當你同家庭扯上關係咧，嘈係代表住一個家庭嘅繁盛嘅。 或者我用一個反向思維去諗呢件事，人大家喺埋一齊，其實就已經係一件好尷尬嘅事，所以一定要發少少聲去解決呢件咁尷尬嘅場面。 即係做到嘈都唔使講嘢， 嘈係容易啲掩飾呢個粉色太平。 呢個往往係海林負責做嘅事情。 我最初以為鬼佬開 party 都係咁，即係開 party 點解成日有啲人演奏啊，播到啲嘢好大聲，就係因為你。不需要跟人傾偈嘛，你可以去個 party 度飲酒食嘢。 即係你要靜嘅啫，你講你如果譬如唔好話好靜啊，你靜靜地幾有人講嘢嘅話，你講嘅嘢就要有質素啲啦，係咪啊？ 唔知啊， 哇！聽翻首歌， 好少馬老師話唔知噶。 咁啊，聽翻首歌啦，汪明荃、鄭少秋，《歡樂年年》。 你听锣鼓响一天，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声响彻凌霄殿。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 个个懵懵懂。恭喜发大财，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 花开千万朵，生意长兴旺， 财运亨通福星照。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交代15名官员出席全国人大代表洪慧文生日宴会的纪律调查结果，三人要接受惩处。林郑月娥说，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作为抗疫团队成员，当晚没有用安心出行，亦都涉嫌违反防疫规定没有戴口罩，令人失望，亦都令到特区政府尴尬，构成公众负面观感，明显有违政治委任制度官员的守则。徐英伟提出请辞已经获接纳，行政长官会向中央建议免除他的职务。至于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和创新办副总监冯浩然就被口头警告。徐英伟发声明说，未能够以身作则，出席宴会时有失当行为，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因应在九龙城和旺角的污水检测到呈阳性的结果，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启程村上晴楼、旺角上海街近快富街一带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政府强烈提醒市民必须要按时完成强制检测。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发生怀疑虐儿事件，至少35名儿童怀疑受虐，警方至今拘捕20个职员。保护儿童会前总干事蔡苏淑贤继上星期辞去保护儿童会职务之后，政府说蔡苏淑贤昨天已经辞任儿童事务委员会非官方成员一职。就同乐居事件，保护儿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夏木早前向公众及有关儿童鞠躬致歉，已经接受总干事和同乐居院长辞职。港协暨奥委会表示，女滑雪运动员金和晓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将会被安排到隔离酒店检疫，情况稳定。金和晓由波斯尼亚出发到北京，昨晚抵达北京机场进行核酸检测后，被要求再次检测，并在今早的第二次检测结果中仍然呈阳性。他需要直至核酸检测结果连续两日是阴性，才能够离开隔离酒店，再根据密切接触者的定义监察七日。至于同行的教练和另一位滑雪运动员翁厚全，他们在机场的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将会按指引隔离居住，每12个钟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根据指引，翁厚全仍然可以在社交距离下训练备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55点，上升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0点，上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7，日元115.35，瑞士法郎0.93，加元1.273，人民币6.38。英镑兑美元1.346，欧元兑美元1.12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7美元，卖出1,797.1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又为12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又为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系75%，请注意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正所谓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 基基啊， 喜娘娘，点解又系呢句开头嘅？ 系啊，你咁都记得。今年咧，再次派你落凡间，一齐迎接虎年啊！ 等我打开宝库，准备超市礼券送俾大家光肥年。 好主意啊！ 咁在下有冇奖赏啊？ 继续封你为香港电台第一台男神。 哇！ 先啦、啊。 1月31日星期一深夜12点， 即系大年初一嘅00: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伟基、榴莲， 那些好歌迎虎年。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静是现代人已经荒废了的一种修炼，我们都习惯热闹，突然之间要安静下来会很不习惯，所以一回到家就要打开电视电脑，如果不是就会心慌意乱。但这本书《静下来才知道人生要什么》的作者洪兰这么说：静下来才听得见天籁，静下来才听得见自己内心的声音，静下来才知道自己的人生要什么。 作者洪兰是一位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讲座教授，能够写出一首具真知灼见又简洁易读的好文章。他是讲故事的高手，能够将日常生活的见闻日事解透出背后蕴含的教育意义。例如有一次他去匹兹堡开会，听到现今所谓的机器人时代，除了替学生打好学术基础之外，还要具备六C的能力，合作 collaboration 沟通 communication 内容 content 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创新 creative innovation 和自信 confidence 等等。 他消化了讲座的内容，对21世纪教育提出了掷地有声的呼吁，人若不要被机器人取代，人必须更像人，更有人文素养，更有同理心，因为机器人不会替你擦眼泪，也更要能跟别人沟通，能跟别人分享，因为紧握拳头是找不到东西的。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人生的旅途都是匆匆，但洪兰却让自己在匆忙当中停顿，观照内心，提炼出书中那些心灵励志的佳句。 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出手，而智者知道什么时候放手，所以拎得起是聪明人，放得低是智者。 但影响他最深的其实是他爸爸，所以书里面有不少父亲对他的叮咛： 你不会因为别人的称赞而变得更好，你亦不会因为别人的毁谤而变得更坏。 读洪兰的书要细读，亦都要深思，咁先可以慢慢读出味道嚟噶。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静下来才知道人生要什么》，作者洪兰，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郑融， 不分你我，全球乐迷一起参与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咁有代表性，点可以唔一起支持呢？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虎跃龙腾迎开心， 开心日报节目人人虎年大年初一至年初四照常营业， 节目开放热线1872311，欢迎听众接通电话按座家中点唱拜年， 点唱之余送你超市礼券红封包， 当然唔少得标爷谜题农历新年篇， 诚意邀请各位听众留家听节目， 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黄桂林、 杜文慧、 林超荣、 陈淑兰、 刘莲、 标爷， 开心日报，恭喜恭喜。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嚇，咁啊直播心誒直播室今晚兩個年輕人就係海林同埋阿米哈，咁啊加埋主持晚次，咁啊睇提大家啦，天文台仍然係發出呢個寒冷天氣警告嘅嚇，咁啊如果你根據即係呢個中國嘅數法咧，我哋而家已經踏入呢個虎年啦。 係啊，可以講新年快樂㗎啦， 唔講快樂㗎，唔好意頭啊！但係成日講新年快樂，落乜鬼？快上就有，好快樂。 新年如意 係嘛？萬事如意啊！然後精神乜都得。快樂係好西方嘅講法嚟㗎。係 冇錯。 因為指時係十一點到一點啊嘛，咁過咗十一點都應該係即係當係新年。 虎年大吉啊！應該講呢 啲啊。咁啊，虎字都唔講得啦， 虎盡吉。咁耐啊嘛，唔好话唔得。好啦，今日要讲下敲钟啊，倒数啦。 喂，倒数重要喎。 吓， 倒数系头先，其实我哋讲过倒数嘅， 系 即系食葡萄系嘛？ 系西班牙食葡萄。其实德国都食有另外一种倒数嘅方法，不过攰啲。 嗯。 咁咧，你就要倒到差唔多十二点嗰阵咧，大家就要企喺个台啊或者凳咧，咁咧佢个钟一敲咧，你就要跳落嚟。 系。 即系要跳年啊。 系。 咁所以你即係你坐，可能係因為大家要坐咗成晚咧，所以大家要起身做下運動，增進下血液循環啊！即係，但係我哋中國其實所有佛教嘅國家都有倒數噶嘛，聽住依個108聲嘅鐘聲嚇。 我真係冇試過聽齊嘅。 我記得有記得有一年喺北京嘅時候，即係過年又係即係專登去即係聽敲鐘。嗱，嗰個就真係一個比較靜啲嘅可以過年，因為個鐘聲咧其實傳到好遠，你唔需要去到最多人喺個鐘面前去聽敲鐘， 好大聲， 係啊！你只要去到一個範圍， 係 啦，即係你揸到車去到一個即係河邊咁樣，咁然後就基本上你就已經聽到鐘聲，咁嗰個係一個幾寧靜去過一個， 睇唔到個鐘， 睇唔到噶啦，睇唔到，但係你即係一夠鐘你聽到。 但其實係邊個地方敲個嘅鐘喺邊？ 佢喺北京咧，就喺依個大鐘寺。 係。 咁喺蘇州咧，就叫寒山寺。 嚇、啊，寒山寺有啦。 係啦，常州咧有個叫天寧寺。 係。 即係中國各地咧都有依個敲鐘嘅，日本、韓國都有啊！即係幾乎好多嘅依種即係佛教嘅國家咧，都會有108下敲鐘嘅儀式。但係咧，北京嘅大鐘寺咧，依、這個鐘咧係個聲係特別好聽嘅。你聽過之後咧，你就會可能有少少嫌棄，即係譬如韓國啊、日本嗰啲，比較俗啲啊個聲。 係， 因為依個永樂大鐘咧，佢當年咧即係有世界嘅鐘，即係鐘王之王嘅稱號。咁佢上面又即係佢有因為古代咧，其實要做一個咁大嘅銅做嘅鐘咧，其實係即係個科技嘅極限， 同埋都可能幾農民傷財嘅。 系啊， 你要乜嘢都系啊， 系啊，你要去攞咁多呢个 铜啊， 铜， 仲要即系祭炼啊，诸如此类。 同埋佢上面其实佢系刻咗成个经文喺上面噶嘛，咁所以佢即系佢将即系佢有23万个字刻咗喺上面， 咁大， 系啊，佢所以佢嗰、那个即系佢当年嘅做工咧系。即係咁多個鐘入面咧，佢算係數一數二。 嗱，我就唔敢講，即係聽完嗰個鐘之後，我就嫌棄其他鐘。但係咧，我又想講，我覺得關個城市嗰個建築嗰個架構事， 係 即係北京嗰個天空線好低、好廣闊，咁所以你個鐘聲一散開咧，嗰種好闊同埋好 祥和嘅感覺，真係好慢咁樣去牽引出去咧。 即係個音波啊！ 係啦，咁所以嗰個係好令你，如果你曾經喺現場聽過咧，係好深刻嘅。 係咁啊，所以真係要到即係呢啲過年嘅日子先得咯。即係如果唔係你嗰啲車來車往嗰啲雜音已經你聽唔到㗎啦，嗰啲鐘已經。 其實好奇怪嘅喺北京，我喺北京過過好多個年。係咁咧。過年嗰陣咧，你就聽咧，就聽到個鐘聲喎。聽完個鐘聲，近年嚟好啲啦。以往好多年前，大陸咧，好興啊，燒炮仗咧，係燒大概14、15日嘅。咁所以咧，你聽完敲完鐘之後，大家就又開始放呢個煙花啊、炮仗啊。咁係我講緊嘅係嗰你由年初一就到可能係成個正月，就不斷地24小時咧，大家都覺得任何時間都係一個 即係都係靜唔得太耐嘅華人社會。安详了一阵，灵密了一阵之后又嘈过了，我真的很怕新年的嘈，我觉得 是炮仗赶鬼嘛。 炮仗其实以前是有爆竹和炮仗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是不 是？是不同的，不同的。 是怎样呢？ 有些就是即叫做什么，我都现在忘记了， 因为火药发明之前呢，其實咧，中國人 爆竹咧 已經想係啦，已經要搞， 即係我哋見到嗰啲所謂鞭炮啊，即係你譬如開張咧，一條落嚟百幾二百個炮仗連埋一齊 bang 啦，即係嗰啲咧就係爆竹啦，係啊，然之後炮仗其實就比較上係一個個嘅。即係我哋有細路仔玩， 因為炮竹同爆仗之前嘅分別咧，就係一個有火藥，一個冇火藥。咁爆竹咧就係將啲竹咧燒熱咗之後，佢個嗰個竹個節爆開， 係 啦。咁你就唔需要有火藥咧，都會有呢個啪 聲音。 咁跟住加埋火藥咧，就所以變咗後屘就變咗係炮仗。 咁爆竹就慳翻啲資源嘅。你慳唔慳？ 環保啲 嚇，個個燒竹邊有咁多竹俾你燒？尤其是喺北方， 竹生得好快。 係，但係唔係即係你北方好多地方冇竹噶嘛？咁即係冇一到燒炮仗，你就覺得即係中國文化真係慘啦！你發明火藥，原來我哋燒炮仗，我哋趕鬼嘅啫。人哋就我哋爆石，你又我哋趕鬼，真係陰功。 其實仲有一個習俗咧，我都覺得咧，可能香港人會想試下。 係點咧？ 就阿瓜多爾咧話咧，如果你想今年有得旅行咧，你就應該喺除夕夜嗰陣咧，拖住個行李箱，空嘅都得。在街上跑一下， 究竟這些習俗是在什麼年份開始出現？請問行李箱在街上走？ 是啊，即是 至少是19世紀啦。 這個大家，我想大家都想旅行， 阿瓜多爾喎，還要 即大家都很想旅行的話，其實這個都可能是一個方法來 的。沒有啊，你以前是即你有錢那些才行的嘛。所以嗰陣嗰陣時咧，唔多人去旅行嘅，所以連護照都未有嘅。護照其實有咗百幾年歷史啫嘛，即係要拎個護照先過到關。以前唔使嘅，因為你係有錢人貴族，你先至 人類嘅流動性係喺近呢一百年先至幾何級數咁樣提升嘅啫。 唔係，我哋就更加添啦，即係二次世界大戰，你去到80、90年代，即係機票平啦，咁你先至可以即係能源又豐富啦，油價又平啦，咁你先可以飛嚟飛去啫嘛。都是幾十年光景嘅啫。 有一啲嘢就我哋而家少做嘅，就係以前就話我哋喺中國有城牆啊，有城門啊。咁我哋聽完個鐘聲之後咧，其實可以喺城樓附近去占卜嘅。咁佢個 通街都係啦，香港就通街都係嘅。 一係咧 好熱鬧，其實都 係啊，通街都係。 一係咧就唔係自己占卜啊。就一係就有一種方法就係去我唔係好清楚佢點樣做，就是、靠摸個城門嘅門釘，睇你眯埋眼摸到邊粒咧，就有唔同嘅意義嘅。另外一個做法咧，就係話你行出依個城門，或者你行入嚟喺嗰個十字路口嗰陣咧，你眯埋眼，你聽到第一句説話咧，就係你占卜嘅依個答案啊。依個叫聽卜。 咁呢一樣嘢，我哋而家就完全失傳曬，冇乜人做。 冇啦，同埋嗰個城河好難埋到去啦。我嘅經驗同埋記憶所及， 唔係同埋你眯埋眼，你唔同埋你眯埋眼喺個街度行咧，係冇可能嘅事。 其實又冇所謂嘅，因為根本大家係冇一個邏輯嘅關聯。係 冇錯， 你接觸同即係任你去。自由聯想啊，講句唔好聽。 不過過年即係所以都係兩個大嘅事情咯，一個就係即係掃走一啲悶氣啦，一啲即係所謂邪氣啦等等啦。另外就係迎福咯，即係其實你占卜都係想迎嗰個未來，然後揾一個好啲嘅解讀咁樣去。咁所以呢個都係翻去，即係我強調就係過年一個重要嘅就係通過嗰個習俗同埋重複性去令我哋好似即係重新啟動啊。即系原厂设定咁咧，嗱，今年又嚟过啦，嗱，上年就唔好理啦，今年再开始咁样开心咁样，咁所以呢一个系即系我觉得系人类需要嘅，即系所以点解近年我觉得嗰个过年嘅感觉好似即系 淡咗啦， 淡咗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啊，我吓有啲戚戚然咁样咯。 其实以前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咧，就系所谓祭祀啊，系啊，而家已经冇晒啦，即系叫佢哋传礼记啊，叫做集。叫立祭即係立月啊，即係當，因為立月大約係冬季第一個月啦，即係大約係應該十一月到啦。好似阿海林最初我哋節目開始講，好啦，你做完曬所有農忙嘅嘢，冚唪唥收割曬啦，賣曬啦，咁然之後你就揀一啲嘢出嚟臘肉啦、臘菜啦，總之你係即係儲埋啲嘢。好啦，咁你臘嘅時候咧，其實你係要祭。祭天祭祖，咁係有一個祭祀嘅儀式嘅，所以點解即係而家年初一都係㗎，即係聽日大家開始，一般嚟講都要食齋嘅，即係唔殺生嘅，嚇，其實就係有個祭祀。 祭個天係即係真係華人嘅上帝咯，係我哋嘅上帝嚇。 係，但係佢又唔會出聲㗎。 佢唔係人格化㗎，但係佢係上帝嚇。 佢係上帝。 係啊，所以我好怕嗰個即係喺過年嘅時候嗱，其他嘢我唔知，但係過年嚟講咧。我真係怕即係所謂一切從簡嘅呢一個説法嘅， 係啊， 即係有啲習俗， 咁你何必要過咧？ 係你真係 過嚟做咩？即係而家去到一啲咧，就係話你連嗰啲新谷咧，連所謂擺土地嘅位都冇。即係我記得咧，就一定過年一定要上香嘅，上香係你自己屋企嘅香，即係你當然啦，去黃大仙廟上嘅另外一樣。 再推前啲就做軍開始添啦。 系啊， 系咪你由造军开始制造，然后慢慢先步入个过年嘅期。 系啦，冇错，即系你制咧，其实系一种报恩嘅，即系话，上天生万物就养你咁多人，系咪先？即系我哋即系以前农业社会食嘅嘢，全部都系天俾噶嘛。你种嘅米麦啊，你打猎，你畜牧啊，你冚唪唥嗰啲野兽，冚唪唥都系啊。你衣服亦都系皮，要动物嘅皮嚟做噶嘛。 呢个一定，我觉得系真系个人要谂清楚，到底系想点样样做。因为我觉得米克你讲得啱嘅，即系话冇咗一啲习俗咧，我哋亦都冇咗嗰个 即系冇咗个意义啊。 我哋唔记得咗，冇咗个习俗，唔记得咗嗰个意义，个人好似冇咗个根。 唔系呢个就一般嘅所謂禮儀或者節令都有咁嘅過程嘅，即係先咧，你大家都知道嗰個意義，於是做嗰樣嘢，後嚟就變咗做嗰樣嘢就唔記得咗有咩意義，再後咧就係你連做嗰個嘢機會都冇啦。即係譬如話，我上香點上咧？而家你新呢個邊有香啊？冇土地 嘅。冇咁複雜啊！近呢兩年係冇得拜年啊，即係就喺疫症期間 開個咩 page 喺個咩 page 嗰度， 唔使拜年啦咁樣。 唔係有上網拜咯，即係因為你啲親戚去咗加拿大啦嘛，去咗美國啦嘛。 跟住冇咗嗰個儀式感啊！咁冇咗個儀式感啦，我哋個人就好似冇乜意義，唔知道中間即係每一個階段有啲乜嘢嘅方法。 過年你睇到㗎，咪啊未曾海林，你未曾有疫症嘅時候咧，每年一到過年，香港至少少咗三分一人嘅。 嚇係啊，去旅行啊嘛。 咁你過年仲有咩意義啫？你都離開咗你自己嘅地方啦。你走去睇人哋過年喎， 知人哋唔係過緊年嘅，人哋並唔係過緊年。 即係話過年變咗咧，係得翻個假期。 避年啊，唔知邊個發明呢樣嘢避年啊？做咩避個年咧？ 每個人 又唔去拜年咯，於是冚唪嗰啲姨媽姑姐你都唔識㗎啦。下一代我諗啲仔女都唔識曬，唔識㗎啦。嗰啲表兄弟姊妹、姨媽姑姐係邊個？ 係啊， 唔緊要，我哋有社交媒體。 不知道一定 at 唔 at 你噶嘛。 另外用另外一種方法在網上再重新去創造另外一種儀式。 唔知 道， 但 係 嗰樣嘢已經 即係我哋唔需要用呢一啲。 但就少了很多集體經驗咯。即係我記得我回想童年很多重要的時刻，其實都是從即係好多過節啊、過年的時候有啲集體經驗，無論開心定唔開心啦。即係過年都有啲唔開心嘅，即係 梗有啦。 俾人問一下即係啲功課啊，然後同啲表兄弟、堂兄弟比較一下嗰啲時候。 你幸福啦！嗰時行出街，嘣一聲有個炮仗飛埋嚟，你要即係眼觀四面。我啲年紀比較大，經歷過嗰啲日子咧，一出到街真係眼觀四面嘅耳聽八方啊！ 哦， 系咪？哎啊，有几个僆仔拎住啲即系炮仗，你行开啲啦，大佬。 我讲起咁样，我记得一个几危险嘅新年咯。 系啊， 就系、是、我细个嗰阵咧，我住嘅地方喺香港咧就冇炮仗嘅。 系。 咁我记得好似唔知系年初二定系年初三咧，我突然间听到一啲好似炮仗嘅声。 系。 我话咦，唔通我依即系我住依区。 炮仗来到了。 唔系我住依区嘅居民咁犀利。 夠膽 違反呢個法律，跟住去放炮仗，結果原來是一個 錄音， 唔係 炮仗錄音， 綁匪匿藏喺個區，槍戰咗百幾槍， 咁勁， 係一個好火爆嘅事嚟 嘅， 百幾槍啲屬於即係葉繼歡嗰個級數， 係啊，即係嗰一年係過得好驚，即係好驚險嘅。 呢個係根據海林童年嘅回憶所複述嘅， 以前 係有㗎，係有㗎事實嚟㗎。 我唔記得電視有冇拍，有冇呢個節目？但係電台就一定有嘅、一到過年咧，就不斷喺度播一啲錄，即係炮仗俾你嗰嗱聲啊！好似呢幾年都淡曬啦，大家都唔在意啊！ 而家係不斷播港產片。 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大家都同啲聽眾朋友拜年啦，海林。 祝大家今年大家都好像老虎一樣咁健康啦，工作順利啦。咁我戴定頭盔先，小刀怡情，大刀亂性。不過祝大家初三啊，馬仔橫財就手啊！星期六又金多寶順順利利啊！ 初三啲馬好難到啊，新馬都 唔係啊咧，係嘛？ 我祝大家虎年就平平安安啦，順順利利啦。 係咁我最主要恭祝大家心平氣和啊，因為呢幾。年嘅日子咧，個個人都好燥，咁啊最好咧喺新嘅一年咧，無論佢虎又好啦，貓又好啦，猴子又好啦，總之咧最好咧就係大家心平氣和 啲。我見到基哥喺出邊 好靚仔啊， 有新年， 仲有流年添喎，係嘛？係咪啊 ？OK， 咁啊大家唔好錯過啦嚇，一定要聽埋啊基哥同埋阿流年跟住落嚟嘅節目啦，或者佢可以講俾大家聽，即係黄大仙车公庙的投注箱是什么的。好了，这个时候呢听一只过年实听到的歌，林子祥唱的《财神道》。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财神道，财神道，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道，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旺盛，朝晚多多欢笑，永寿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同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嬉戏，欢唱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盛，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何所有烟缕，百劫并头。各位工友，百劫成就，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听只歌轻松下，靠强恨仇。财神多，财神多，好心得好报。 好心得好报。